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拍拍手，哦嘿哟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哦嘿哟，全世界你最牛。 我们都有手指头，我们也有脚趾头，有想法怎么可以不行动？肩膀身子扭一扭，吊嗓子轻轻喉咙，快叫醒还在赖床的细胞。太阳下新鲜事最多，睁开眼我就去捕捉。我们很好强，试试看就知道，快找到属于你的力量。拍拍手往前冲，拍拍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牛在2008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这首标题曲《你最牛》。这个当中呢，你最牛当然有两层意思啊、哦。第一层呢就是你很棒的意思，第二层当然就是谐音了阿牛的名字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韩宝仪翻唱邓丽君的名曲《又见炊烟》。相比于王菲比较现代的演绎，韩宝仪的版本更接近于邓丽君的原版。 这是来自韩宝仪的《又见炊烟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震岳2004年的《我会想念你》。这首歌并不是写给爱人的，是写给他两只宠物狗的。也许对于人来说呢，狗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可是对于狗来说，也许主人就是它的全部。 我会想念你，我不会忘记，永远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。

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凤飞飞的《追梦人》，这首歌当然是大家很熟悉的《雪山飞狐》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，但其实最早呢，它是罗大佑为了纪念当时刚刚去世的三毛特别创作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9年杨坤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再见2008》，回顾了当时过去的一年当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事件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在向过去告别的时候，总是内心百味杂陈。 陈冠希说了声对不起 I'm sorry. 放了我亲爱的媒体，李亚鹏的耳冠很锋利，郭庆天打的就是你，刘山妹这麦克风沉默起飞了，谁又想降落，想起了我，这2008年可真的太不容易，说起来真是百感交集，大雪覆盖了新年回家的记忆，站在废墟上的座椅，冯小刚又转了3个亿，张艺谋世界震惊，臭老虎玩起了照相机，最爱人也为了生计，这2008年可真的太不容易，说起来真是百感交集， I would like now to apologize. 能问听，怀疑的越很快就要到期，我的未来还是可迷。 这是来自杨坤的《再见2008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美辰首张专辑《不要走，不要走》当中的歌，他的第二张专辑呢才是《我想有个家》，这首歌呢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，叫做《写不完的爱》。 留给你一把锁，留给我一个梦，还会在眼光中只剩下虚空。走不完的路是寂寞，做不完的梦是迷惑，唱不完的歌是等候，给你这伤痛，寻找我心底梦，不再说该回头，生活里还是我。 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陪伴我到永久，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。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，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，生存只因我为你生。不再属于我，谁在落日凝望着我，拥抱我，让晚风吹过，让我的手抚摸。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的这一首《爱的根源》，这也是他198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同时呢，也是他引进内地的第一张精选集的第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许美静1995年《遗憾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《遗憾》专辑当中呢，有很多非常棒的歌曲，包括标题歌曲《遗憾》，还有城里的月光以及铁窗。而接下来呢，是一个遗珠之作，这首歌呢并不是特别的知名，叫做远方。在这首歌当中描绘的远方呢，其实就是当下我们的相爱呢产生了一定的问题，但是寄希望于远方，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够一起去远方的话，也许能够重新相爱。 再会吧我的爱人，爱有多深，让我们如今还是难舍难分。有太多动人的歌，太美的梦，陪我们曾经相爱黎明黄昏。外面是辽阔天空，温暖和风，和许多等着你去实现的梦。静待着爱过的心，我的祝福，从今后不再思念，不再回首。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，离开这令人伤心的过往。这世界不管对错，真假难分，我们却曾经爱得那么认真。我想要随你飞奔到远方，离开这令人迷惑的过往，一直到海枯石烂，烟消云散，再重新相爱到地久天长。

人生充满遗憾，一切都不必重来，什么也无需更改，生活再继续，误会从来不曾停止，一错再错的是才精 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《我爱你再见》，据说这首歌是写给周迅的，而且周迅听了之后呢，立刻要求参演这首歌的 MV。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一起来听到张强翻唱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，收录在他2001年的专辑《尽情飞扬》当中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仿佛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， 想想